music in your heart. You know, you gotta feel it.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午的3:12，欢迎在周四下午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和你一起唱。在电影《西红柿首富》里面看到王力宏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想说可以带来在广播里面跟大家一起唱不可能错过你，所以在电波当中祝福你不会轻易错过属于你生命当中的10个亿。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974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有人听到说10个亿，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腿软。没有那么多，有1个亿也行啊。和你一起唱。不过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是不是电影镜头运用的问题，或者是故意为之，真的怎么显得王力宏的脸怎么那么长，快要赶上麻花最美男子长远大长脸了。先别管多少亿，去看看电影笑一笑。好了，回到音乐当中，把菲儿的这首歌《月牙湾》带给你。 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曾把路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 一句话，也许可 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八月二号星期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刚才我们连着听了两首快节奏的歌，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还有菲儿这首《月牙湾》。虽然说快节奏的歌曲可以让人心情呢动起来，跟着这样的歌曲和节拍有一些心情的高低起伏的变化，但是我想也不能一直嗨着放不下来，毕竟还是身处在三伏天，怎么说来的，趴着，三伏天趴着还是最得劲儿的哈。这样的话呢，汗不会肆意的流淌。 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我会用每一个夜晚来记得你，如果失望只有这 声音出来之后，感觉暑气去了大半。我相信不只是我，有很多很多当年一下子就被阿桑的声音吸引住的网友和听友，也都一直忘不了他的歌，包括像《受了点伤》《寂寞在唱歌》《一直很安静》，还有刚才这首听到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我记得在他的歌曲下面曾经有一位网友的留言给我印象挺深的，他说，嘿，老女人，你什么时候再出新专辑？然后后面就有其他的听友留言说他其实已经去世了，而最初留言那位听友马上回复一句说， 我知道。所以那一瞬间我明白了留言那位网友或者说歌迷在歌曲下面留言的真正含义，可能在他的心里，在他和他喜欢的音乐世界当中，他一直留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等待着亲爱的阿桑有一天会再次更新他的音乐专辑，把很多新歌，更多我们听到的声音，想要听到的声音带给大家。 Makes me feel complete. It started over coffee. We started out as friends. It's funny how from simple things the best things begin. This time is different. It's all because of you. It's better than it's ever been. 'Cause we can talk it through. 翠珊和 Brian Adams 的温情的一首歌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可能会让你想起一些在记忆当中曾经带给你感动的一些个瞬间，可能不管这个瞬间已经过去多长时间，这种感动的余温希望它一直都在，然后可以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出现，温暖你，感动你。或许在某些机缘巧合之下，你也可以带着一份感动的心去帮助到更多的人。好了，因为时间很短，这段歌就带给微信平台上面的冰淇，喜欢三 D 零颜的冰淇，把这三十秒带给你。 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都罢。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哇，

Olivia 的歌《如燕》，很有异域风情的一首歌，仿佛看到了穿着娘惹的服饰啊，身姿窈窕款款走来的一位小娘惹。那如果近期你身边有朋友去到了马来西亚，去感受了一下娘惹文化的话，你可以把刚才这首歌推荐给他听，或许他会很饶有兴致地给你讲一下他去马来西亚看到的、感受到的风土人情和一些见闻和感受。下午的3:39，谢谢你继续开的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 DJ 戴毅。这首歌我相信喜欢张震岳的人哦，喜欢海雅古墓的会唱。 看海的眼睛，我在偷偷看着你，你有点不一样，说不上来，心里觉得 就是喜欢你。微信平台上面发来了一张照片的我们的听友费劲儿，这被汗水湿透的后背我就不打开大图仔细的观赏了哈。你说好身材可以练出来，但是像你这么窈窕的比例，那真的是天生的，上身长下身短。好吧，这样勇于自黑的朋友多多益善。刚才上直播之前的时候被同事安利了一首歌，把我给收服了。听说唱其实不是我的长项，但是能够让平时不怎么接触说唱的我一下子喜欢上的歌，这样的说唱，这样的 rapper 怎么能不放一下。 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有时候你会烦恼丧气，慢到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 girl， 总爱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 girl，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伤心 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